你我都得当亡国奴。 崔先生走了，李三把刘麻子引出来， 是吧？哎，就走吧。 啊， 还真等着二俩翠的吗？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这等俩朋友。 你呀、啊，你说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？ 那有什么法子呢？隔行如隔山，到哪一年您也得开您这茶馆，到哪一年我也得干我这一行。 就冲你， 嗯， 怎么能不成亡国奴？ 怎么？哟呵，来喽！有这个哥，哎，陈二哥，掌柜的，您这不没人吗？我借个地方，下不为例。 我可告诉你，啊、他可还在后头。 嗨、哎，他不能打人，他要真打，这二位能帮我忙。哎，来进来呀！进来。哎，来坐下。 好， 坐下。 哥，坐。 哎，坐。说啊，说呵呵，哎，说，哎， 老二，你说吧。 哥， 这话还得你说，跟你说吧，你是哥吗？这话还得你说，你 这二位谁说不一样了呢？ 你看啊，俺们俩是拜了八兄弟的。 哦，八兄弟，是， 对，是拜把子兄弟， 是，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， 嗯， 他呢有这么几块现大洋， 是啊，哎呦，老二， 俺林大哥呢也有几块现大洋， 我说二位，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啊？ 那，这事情要办不好啊，这话。还不能是， 哎，有现大洋没办不好的事儿， 真的 真 是说瞎话是孙子。 哎，老二，你说吧， 哎、说 哥，这话还得你说。 嗨，二位谁说都一样呢。 俺们是两个人不？对， 两个人， 是拜把子兄弟。 是，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交情。 嗯， 这。没人笑话俺们的交情吧？ 交情嘛，没人耻笑。 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吗？ 嗨，交情，嗯，三个人。 对， 那这里头还有谁呀、啊？ 还有个娘们儿。 我明白了。哦，这么三个。哎呦，这不好办啊，这我没办过啊。您说平常都说这小两口，谁听说过小三口呢？ 不好办。 哎呦，太不好办了。 老二，你说呢？ 哥， 这事情嘛还能白白的就拉倒、 哎、 对，不能白白拉倒。当了十几年的兵，连半个老婆都娶不上啊。那他娘的， 咱们那边啊，过来，别着急呢，过来啊，咱再想想啊，不能拉倒。我说二位啊，一共到底有多少块现大洋？ 嗯，这还差不多。那老二啊， 刘麻子的买卖还没成交，没成想、宋恩子和吴祥子又回来了。 等等， 干啥呢吗？ 你说干什么呀？ 乖乖的跟我们走。 是的，是的。 逃兵是吧？手里有几块现大洋，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？有钱就藏起来，没钱就当土匪是吧？ 我说这事情你管得着吗？我把你个女婿，你一个爹你女一把。 哎呀，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？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？哎，我一个送你再八个。 你看，咱们都是弟兄，这是怎么了？